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今天要特别思考一个数字，那是什么数字呢？今天的数字是一，是合而为一。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今天的福音书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整个第十七章都是耶稣向他天父所说的祷告，耶稣为他当时的门徒祷告，他也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祷告。在第二十节，耶稣就说他也在为那些因他当时的门徒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当然包括我们，上帝借着门徒的话，他们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使我们信耶稣。那么耶稣在这整个祷告中强调他要他的门徒合而为一。在我们今天的正道里面，我们要看到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合而为一的，但是我们也要合而为一。首先，我们如何是哪些方面我们已经是合而为一的呢？在第二十三节，耶稣跟天父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已经是合而为一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借着洗礼，借着上帝的道，都与基督联合了。因为我们都与基督联合了，我们自己这群人也就联合了，我们是合而为一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上帝在圣餐里也照样使我们合而为一的。他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在整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祷告里面，耶稣强调上帝借着他的道给基督徒这个在基督里的合一。无论是你所听到的道，或者你读到的道，或者在洗礼圣洗礼的道，或者在圣餐里的道，上帝就是用他的道来使人信耶稣和坚固这个信心。在第二十节，耶稣说，人是借着当时的门徒所传的话，就是上帝的道，人是借着这道而信耶稣的。在第二十六节，耶稣也说，因为他将父上帝的名指示给门徒，这也就是上帝的道，因为这样做，所以门徒也会有上帝的爱在他们里面。上帝的道给人信心，也给人上帝的爱。那么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也得到他的爱的时候，你又是与基督联合了，又是与所有其他的基督徒联合了。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的，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要合而为一。耶稣在这一段就是在求他的父使我们合而为一。我们又已经是合而为一的，但是我们又常常不怎么是合而为一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虽然我们每一个人自己 在基督里是百分之百的义人，但是在我们自己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又还是百分之百的罪人。因此我们这群人照样在基督里或者在信心里，我们已经是合一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在谈凭着信心，乃是在谈凭着眼见，我们的经验，我们每天所经验到的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很清楚常常看到我们就不是合而为一的。我们自己看自己，别人包括非基督徒，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常常是不合一的现象。因此耶稣在这里就是在为我们祷告。那么我们在哪些方面还是需要合而为一的呢？这里很多可以讲的，但是我今天只能提出两方面，我们真的需要上帝帮助我们越来越能够合而为一的。第一方面是在教导上，教导上帝的道上，我们要合而为一的，这当然很重要。我已经提过，在这整章里面，耶稣非常强调上帝的道是何等的重要，整本圣经都强调这一点。可惜我们都知道，不同教派、不同教会、不同牧师、不同基督徒，我们的圣经教导在很多不同方面就是不同的，不是合一的。我们都有同样一本圣经，但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教导是不一致的。怎么办呢？首先，我们绝对不要说我们的教导不是我们的教导是不同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信耶稣，都得救了，这样就够了。我们不必谈那些争辩的东西，没有这个必要。那这样的态度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不同教派争辩的东西，包括一些非常基本重要的东西，比如信心是什么，那答案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另外，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深入地学习，深入地了解，深入地教导上帝的道。比如保罗告诉以弗所的长老，就是牧师，说上帝一切的旨意我没有退缩，不向你们述说。保罗教导全部上帝的旨意。当我们跟别的基督徒、别的教会、别的教派有不同理解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花时间好好地一起看、一起研究圣经，要追求一个合而为一的了解。我们不要说没有关系，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你有你的理解，我有我的理解。虽然有些基督徒争辩的事情是没有那么重要的，有些东西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也有很多重要的教导就是不能有互相矛盾的理解。比如说洗礼和圣餐，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教会一直不断地都在争辩这两个题目，但是这些都是很值得争辩的，值得好好地一起研究圣经，为了尽量达到一个合一的理解。上帝的道是非常重要的，上帝借着他的道重生我们，建立我们，我们要好好地教导这个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圣灵大能地降临之后，有记载说， 刚受洗的基督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那在这些基督徒所做的里面，第一个所列的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遵守这正确使徒的教训肯定很重要，基督徒需要尽力在教导上合而为一。刚才那段经文第二所列的，也是我今天要提出第二方面我们要合而为一的，他们当时彼此交接，其他翻译说彼此相通或团契。在我们基督徒一起生活的时候，一起合作的时候，一起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就是一个家人。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要合而为一地生活。圣经常常提到这个，比如在约翰福音前面第十三章还有第十五章里面，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们要彼此相爱。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要显示我们是合而为一的。我们要互相关心，互相扶持，互相鼓励。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很清楚总结这一点。他又提到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所以我们已经是合一的。但是他又鼓励我们也要合一的。他说，所以如果你们在基督里有什么鼓励，有什么爱的安慰，与圣灵有什么契合相通，有什么慈悲怜悯，就应该有同样的想法，持守同样的爱心，有同一的心思，相同的想法，好使我满心喜乐。你们行事不要出于私心，贪慕虚荣，倒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要彼此服侍，因此就会合而为一。这是第二方面我们要合而为一的。那么我们若回到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的话，在他的祷告里面，耶稣也告诉我们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合而为一。在第二十一节，耶稣告诉他的父说，我们若是合而为一的话，世人就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在第二十三节，耶稣也说，我们如果合而为一，世人会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在教导上和行为上需要合而为一，为了好好给世人非基督徒见证耶稣的福音和耶稣的爱。这清楚合而为一的教导会让世人知道又相信父上帝差遣了耶稣来为了救赎他们的罪。我们真实合而为一的行为呢，会让世人知道那个福音是如何建立我们的，使我们越来越互相扶持，互相照顾。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当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又听到我们所传的清楚的合而为一的福音的时候，上帝会借着那福音使他们信耶稣，使他们与耶稣联合了， 上帝做这样也会使他们跟我们已经属基督的人联合了，这样更多人在基督里是合而为一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世界上，因为我们基督徒还是有那固执的老我，所以那个眼见的合而为一不会达到完整的地步。我们在基督里，在信心里是已经合而为一的，但是在教导、见证、爱心和服事上常常没有这样。我们没有好好地跟随早期教会的榜样，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我们常常就是失败了。我们没有注重圣经的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的生活是缺乏爱心的，我们就是没有合而为一的，甚至也不想要合而为一。我们不愿意花那个时间、花那个精力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合而为一。我们千甲教会的确是蛮新的，我们很多人还不太那么熟，还没有那么彼此认识，或许我们还没有很多机会有冲突，有不和的现象。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还不熟，我们应该多花时间关心其他弟兄姐妹们。刚才那腓立比书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太容易，我自己也太容易只有顾自己的事，就是不想要花那个时间、花那个精力去关心其他的人，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太容易只有一一一一一，而不是合而为一，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罪。是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合而为一的其中一个罪。无论我们承认没有，我们就是合而为一的罪人，我们就承认这个罪吧。这样的现象就让我想到耶稣复活那天，他的门徒那时候，妇女们从坟墓回到门徒那边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太棒了。但是门徒合而为一地怎么回应呢？他们都认为妇女们的这些话是胡言，就不相信。但是关键的是，同样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呢？虽然他们合而为一地在他们不幸的罪里面，也都在关闭的门里面，耶稣还是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更好的翻译就是平安给你们吧。这就是耶稣在他的怜悯里所赐给他们与他自己合而为一的赦免，使他们与耶稣恢复关系了。当天多马不在，对不对？所以耶稣怎么做？一个礼拜后，他就再来一次，让多马能够包括在这门徒合而为一的赦免里面。其实今天崇拜一开始，我们的经验不是跟他们一样吗？我们都来到这边，都有我们不合的罪，还有其他的罪，我们就是一起合而为一的罪人。但是感谢主，我们就是合而为一的，一起承认我们的罪。然后接下来耶稣就来到我们这里，也透过我这位基督的仆人，凭着他的权柄丰富 子、圣灵的名赦免你们一切的罪。这是耶稣合而为一的赦免，合而为一的平安给你们罪人。你们现在在基督里，在他的赦免里，就是合而为一的，对不对？这也就是最关键的，对不对？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耶稣祷告求天父使当时的门徒合而为一，也使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合而为一，就像耶稣与父是合而为一的一样。你如果记得上个礼拜的经文的话，耶稣说门徒那天晚上都要一起合而为一的，一起分散，留下耶稣独自一人。但是耶稣接下来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当然了，因为这个父跟子是合而为一的，对不对？但是呢，隔天发生了什么事呢？耶稣在那十字架上，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可以说他们两个父跟子是不和了，他们不和了。耶稣喊叫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呢？父没有与子同在，子现在真的是独自一人，怎么了？这就是我们罪人自己所应该经验到的，应该永远经验到完全地与父隔绝了，在地狱里面。我们不合一的罪，在教导上，在一起生活上的不合一，还有所有的罪，这些罪就是应该让我们自己永远与上帝有那样不合的关系。但是耶稣因为我们一切的罪，包括一切不合一的罪都在他身上，所以耶稣当时就是经验到我们自己应该经验到的痛苦，完整与他父隔绝的关系。当时太阳不放光，上帝就是光，但是光不见了。那么就是因为耶稣经验到这个痛苦，所以今天早上你的罪可以再一次地得到赦免，你可以再一次地与上帝完全和好了，并且这个赦免就是最关键的。在我们的经文第26节，耶稣祷告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今天早上，耶稣再一次地透过他的仆人，将父的名指示你们，奉父子圣灵的名，我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因此，父的爱，这赦免我们罪人的爱，就是在你们里面。这就是最关键，因为你们既然有这个爱，你们现在就可以分享这爱，可以彼此相爱，在爱里面合而为一，也可以爱上帝的教导。是的，因为你们因着这赦免，在基督里已经是完全合一的，所以你们现在就有能力可以重新开始努力与弟兄姐妹们过合一的生活，也可以努力注重上帝的道。今天早上你们做对了，你们来到这个地方，你们在这里合而为一地承认你们的罪，也合而为一地领受上帝的赦免，这是对的。你们继续这样做吧，继续这样来，继续来承认你们的罪，继续来领受上帝的赦免，这是最关键的。因为这赦免不仅是坚固你们的信心，就是那使你们与基督联合成为合而为一的这个连接， 这赦免又帮助你们在教导上、在生活上可以过合而为一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感谢天父上帝赐给我们这各方面的合而为一。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